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I'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 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 讲了一首歌曲 Walk of the Earth 好了好了，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Summer Vibe， 开启全新一周，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该退休的千纯。我在旁边一直在说话，怎么我就听不见我的声音呢？我开大我的耳机还是听不见，原来没有开话筒。 哎呀， 怎么回事？ 是，这就是今儿给各位准备的话题。 嗯， 或多或少，或者大家可能都幻想过。 嗯， 这种幻想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憧憬。 对， 也有可能就是当自己显得有一些无奈的时候， 特别想逃离的时候。 对，最后的一个 last resort， 最后一个逃离的地点， 嗯、 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幻想。如果有一天退休了以后。你的退休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哎呦，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就说了啊，买个房车呀，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背着房子，而不是被房子背着游全国。 哎，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幻想。 是， 嗯， 就是把自己手头的房子全都卖了， 是 想干什么干什么， 花钱去 环游全国 玩去， 也很快乐，是不是？ 是的。 还有朋友这边留言过来说，幻想一下你要的退休生活。 嗯、 千纯 DT 上午好，依晨上午好，就是那意思就。过来听广播呗， 哎， 天天过来打招呼， 那感觉大家都早都退休了， 也很快乐，是不是啊？白日梦了，白日梦了。 想的有一些太早，但是不妨我们就发散一下自己的思维哈。 嗯， 大周一的白日梦来自于茶凉粉 ，Check it out。想在我们的白日梦当中啊， 嗯， 当然了，也有过来人过来给我们留言， 也有就在做白日梦的，比如说子海之兰说我现在就想退休， 对， 正在想着呢。 你可以想一想，然后这边我先看到的是， 嗯， 叫 修缘， 嗯， 过来给我们留言说，我现在就是退休的状态。 哎呦， 听听广播，来聊天室聊聊天， 嗯、 偶尔抽个红包，美美的， 好羡慕。 哎，这我们有些时候可能给自己会幻想太多的一些安排， 对， 但最后发现归于平淡其实特别的好哈。 是。 然后还有这个宝姐姐那边是不是？ 嗯， 这是一位闲不住的这个阿姨啊， 嗯、 说。幻想往往和现实是有差异的 哦，怎么说？ 以为可以睡到自然醒， 对呀、啊， 不行，你要给闺女准备早饭、 啊、哦。 幻想着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不行， 不行， 你要给闺女带孩子， 还有老爸要照顾。 哎呦， 幻想的太多，实现的不多、嗯、也挺好，生活有奔头。 哎，你这么一说，我们都不那么幻想要退休了， 就是啊， 好像也没有多轻松。 好多事情，以为呢，上有老下有小的要照顾， 嗯、对 对，好不容易说这个闺女自己出去住了， 对 啊，结了婚了、啊，特开心、 嗯， 结果到最后发现又有下一代需要你来照顾，你来搭把手， 对，又是一轮， 都挺忙的，但是、 嗯、 生活当中应该也是。充满了快乐跟甜蜜的 啊，那当然， 天天闲着也不行，对吧？ 我前两天看了一段子说，说、啊，不结婚晚年没伴儿， 哎， 但是结了婚吧，可能过不到晚年。 哎， 拼命工作吧，可以赚钱养老，但 是 太拼命工作吧，啊、可能。也不用养老了所以有时候大家就觉得我觉得是张弛有度 对 吧对、偶尔你要给自己松一松不要一直绷着那个劲儿好努力好拼命偶尔你可以幻想一下哎我这个退休以后要干嘛呢我可以先过起来提前先适应这样的生活 没错 偶尔给自己放个松 哎有一些规划其实是好事儿、 嗯、 别到时候就两手抓着不知道要干嘛 是、 啊、所以各位也可以今天我们就瞎幻想一下好不好啊、 嗯、 自己现在可能实现不了的长期要休个年假的 对 丰富的那一些生活的我们全都把它留给几十年之后 你早晚得想是不是 过来人也可以过来帮我们评判一下看看就大家的这些留言是不是特别的不切实际哈、 嗯嗯嗯、 在我的幻想世界当中剩下的就俩、 嗯、 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大海、 嗯、 找一个真的是面朝大海不用春暖花开的地方就 OK 了 带上你们家丸子啊 带着必须、哎、好这已经是丸子十代目了估计几代目了 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还找寻华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信念爱太深时间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铺满灰尘的乐章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起风变现 You know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牵着线和我一起哽咽也许明天也许后面 爱的爱太深时间太浅 和消失的那天，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明镜千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海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 说想真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可以的、可能工作上也有一些事情还在召唤着你，比如说反个聘之类的哈，还需要您回来继续主持大局的。 那说明你能者多劳啊。 对啊，证明被需要其实也是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像有一些歌手，比如说西城有这么几位叔叔，然后他们就退休了，结果现在还要再复出，除了复出之外呢，还要再学另外一门语言，非常卖力的演唱。 好不容易的 过去这一个周末，相信各位或多或少都听说或者看到了西城男孩的复出，推广宣传新专辑，然后在这个微信这样的一个平台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唱歌居然唱到了平凡之路。 对， 你要走吗 via via 一岁大叫啊叫，那夜灯是否都梦游，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沉默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见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很不错了，真的。 反正前两位我真的是觉得很努力的，真的下过功夫学普通话，但是后两位确实有点 滑， 稍显滑盆儿那感觉。 对，你感觉就是过来凑数的。其实，在整个复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自己单飞的状态。像 Shane Flong 一直以来也是他们的一个主唱，就脸方方的站在舞台最中间，每首歌基本上都由他来起唱的这样的一位歌手，他状态一直保持着不错。其实就算在复出这几位叔叔当中，他也算是撑场面的。但是很遗憾，第一个脱团单飞的叫做Brian McKnight， that's right， Brian McKnight。 然后他有很多歌也非常的不错，是一位爱尔兰歌手，但是在最终重聚的时候，怎么就是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没有回来给我们凑到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派对哈。如果那一位再能回来的话，相信他的唱功也绝对可以在整个团体当中挑起大梁。好，这边这一次的平凡之路大家也可以去回顾，然后我们也回顾过去西城叔叔们还是西城男孩的时候 的那些音乐，我不知道通过他们这一次回归，各位会不会再一次向他们敞开心扉，再一次爱上他们源于20年前的专辑了，同名专辑 Westlife 当中非常有特色的音乐的那样一个年代，里面的吉他还可以用心聆听，编曲非常的漂亮，叫做 Open Your Heart，里面歌词唱到 Would you open your heart to love me once again， 你还会不会再向我敞开心扉再爱我一次，西城叔叔们这样的一个问题20年后还在寻找答案。 我觉得真的是会泪目的一首歌，因为太多太多太多年没有听到了，都已经遗忘了这首歌，但是当旋律响起还是会觉得突然又回到当年那个青葱岁月。我记得那天大家在刷屏的时候，微博上有人在提问说，小妹妹们，你们真的知道 Westlife 是谁吗？你们 就 跟风、 就是、 不就 是 西城那边不是 不是北城的， 对对对， 不是东城的 啊、哎呦，所有的这些音乐在听到的时候，因为他我先说他们这一次有演出，也是因为要推广宣传一下自己的新专辑叫做这儿来，然后曾经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放过他们的新歌，但是说实话一般般，就是这些乐团在回归的时候吧，他们的这些音乐你总会觉得有一些城市化，而且永远没有在最初他们年轻时代那样的用心， 就不如当初， 肯定是不如的。像过去的这些歌曲，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听得多，其实现在回听会不一样，注意到里面的整个的编曲，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不同的配器的音乐 的 时候， 很用心， 会觉得很棒，而现在你听不出来 太多的新意。 对， 但是我们起码能够看到，在那样的一个年团男团的顶峰的时代，还是在背后有着很棒的制作各方面的支持的。 嗯， 不得不提到，在《西城男孩》背后支持的就是 Ronan Keating。 嗯哼， 就这样的一位，到现在我最近在看他的采访，然后上英国的早间节目，依旧保持非常健康、阳光、帅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歌手。 嗯， 他捧红了像 Westlife， 我们一定相信是像千纯说的。 嗯。 懂音乐的人在背后去掌舵的时候找来的这些资源，他不是为了挣快钱，他一定能出产更好的品质的音乐， 是， 所以才会成就当年的像是西城男孩、后街男孩以及超级男孩。所以这个在我们俩这么兴奋的状态之下， 我们说找一首什么的歌， 我们也向他致敬一下啊，这样的一位虽然远离歌唱，但是依旧活跃在电视机前的一位，现在是主持人了。Ronan Keating 当年最好听的歌曲之一，也算是他当年的复出之作，叫做 Life is a Roller Coaster， 生活就像一座过山车。 城市中的潮流歌声，汇聚各大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音乐问候。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起见证华语流行。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 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Be yeah, yeah, eh, be yeah, yeah, eh. 与输赢我都有认真学。忘了多少日夜，埋头在时针题海里。念啦啦啦啦啦，经过多少考验，我才能够站在了起。 这个退休也算是人生的一次毕业，对，只不过在后面可能就没有什么高考啊或者工作、啊、 但是还有别的课程， 是是是，就生活当中像刚才这个几位已经提到过的这个退休的前辈们，然后说生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去照顾的， 对、 要去兼顾，但是起码没有那么繁重的压力，而更多我们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也是出于自己的爱跟对于家庭的责任， 嗯， 相信整个的心情心态会更不同一些哈。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今天跟各位来畅想一下，给自己做一个精神上的小松弦吧，然后就看一看退休以后各位幻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哈。 我看到过最散漫的一个留言，他就是说我想去种地，然后当一个羊倌、哦、掌管一群羊，散漫的游荡。 多好啊，你看是不是， 嗯， 一马奔不是那个还有这个用户这边提到了说我想去农村包块地，好好的享受一下农村的生活， 你看是一样的， 也很快乐， 你就感觉好像去了那个地方、啊、就好像心远地自偏，然后就远离一切的烦扰， 到， 对， 就自己该干嘛干嘛， 对、啊、 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种感觉。 每天早上起来听到的全都是咩，多么快乐的生活。这个我必须得说一下，这个、我曾经也是见过有朋友，他不算是退休、 嗯、 但是当自己积累了一定的我觉得这个生活阅历，然后有一点小资本了以后呢、 嗯、 他其实差不多在自己40岁左右的时候，真的就是在那会儿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另外一个国家也开启了自己类似于羊倌的生活、 哦、 当时就是包下这么一片地，然后养上羊、 嗯、 然后就每个月过去赶赶羊，在那儿生活一下，然后这个偶尔呢给这个还能打猎啊、 哎、 自己弄点羊肉吃， 嗯， 哎，然后再之后到年末的时候，这些羊正好也都直接一出手、 嗯、 自己来年的生活费、 嗯、 还都挺充裕的，还所以还真挺快乐的那样的生活， 就好像完全没有烦恼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 嗯、 然后 没有压力。 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说，其实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生活、 嗯、 然后去给自己安排的特别特别的丰满， 嗯， 我再找一找，一下有点多哈、 嗯、 我再找一找，我 这边看到一个、 嗯、 对，用户0470说，他说先去北京的所有公园转转，吃各种小吃，我觉得这是不是得赶上年会啊、 哎对，没错， 各种小吃只有在年会上给你集齐了。 是的、 嗯、 然后这个你第一次说年会的时候，我还想说年会是公司要办年会， 干年 哦，不是类似于庙会这种、 哦 啊、对， 庙会，对不起，我说错了， 没问题啊，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对办的，但是也给我心里吓一哆嗦，退了休了还要开年会，太累了。还有朋友提到看球的几位啊，运动的几位，踢踢球， 嗯， 也有约着一块去公园逛一逛， 嗯， 喝喝茶的，那是不是在之后还要在一起约着看球，对吧？ 嗯， 这个叫至死是青春啊， 是 手中握着斯坦福桥万岁哈、啊，高喊口号，斯坦福桥的味道，就提到了说，听听广播，看看球赛，没事和朋友喝喝茶， 嗯， 这个聊聊天，和爱人一起去旅行，特别的 好， 顺便又分析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切尔西的赛程，别分析了，你还在争冠阵容呢啊， 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就勇敢对未来说不的、 嗯、 他说反正只要不要让我看孩子怎么都行，不是不喜欢小孩，我就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哎，我就想和我太太二人世界环游世界，怎么了，哎，挺好、 嗯、真正到那会儿就身不由己了， 那倒 第一个站出来就是说你行了行了，给交给我们吧一般这么说的人其实很有责任心的哈。哎，就我幻想来说，未来依旧会跟好朋友们聚在一起， 嗯， 可能是看球，然后可能也做着现在喜欢做的事情，没事朋友们一起喝点小酒聊聊天、 嗯、 party 一下为何不可、嗯、我们这个会不会跳广场舞就不好说了，你知道吗，但是偶尔估计大家一起也会蹦的蹦的， 哎，我带你啊， 哎，这太好了那个年代我们在看到自己往上看的老人跟前辈的时候，人家这样的音乐什么广场舞什么、就是、叫什么来着，凤凰传奇 、嗯 啊、听着夕阳红，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虽然也是一片夕阳红了吧到时候、 嗯、 但我们更希望的是看到的是日不落 哦 那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我们在跳的时候也会跟着这样的钟声，大家开始做热身动作、 嗯、 扭扭腰，问问旁边的那个老张最近腰没事了吧， 突然觉得年轻起来了哈， 然后秦春姐这个时候就过来说那个老王你也没事了吧那行吧，跳起来吧 来老王， 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日不落哈。 嗯，

社交忙了以后接到葛中山的电话，一起出来 party party 啊。 嗯哼，有听友说了，只好空白说，哎，周五听这首歌相当的释放哈。 是的， 青田也说这是周五必备歌曲，反正我们总是把每周一做成周五的那种感觉，那个 feel 你看聊的天都是幻想一下你想要退休的生活。 周一还挺开心的，就对于我来说，其实一周在开启的时候整个的状态会也会是最积极的一天。 是的， 可能也是证明周末过得够开心， 休息的还行， 休息的不错。对，老葛这么多年这个还说粗来，自己的普通话没有练好哈。来，回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在这个退休的生活的幻想当中大家有过什么样的想法。 我看宋彦君说，我就可以不受节制听广播了。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你也没怎么受节制。 是啊， 常常从11点听到13点 对，然后这个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是不是退休第一天就睡到天昏地暗啊， 哦， 就饿不死不起床的那个状态。不，你试想一下自己放假的第一天是怎样啊，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哦，我懂， 我会放假第一天 反而睡不着了， 是吧？最早起来，我要充分的享受没有任何压力的这样的一天。 你会觉得每一分钟都很珍贵， 真的 不要浪费。 你没准就是真的到时候也会拍一些短视频，然后自己随便家里边抄点锅呀，盆儿啊什么之类的，冲着你退休第一天的阳光大声喊，满满的正能量，向太阳 say hello。这是很多人也许都会做出这样庆祝的事情。 然后到周一在上班的时候，哎，我怎么打不起精神？对，我没休息好， 发现是做梦啊。 对。 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就是想到就是出去旅旅游啊，休闲养生， 就是用户晨曦的留言哈， 没错。 对，刚才微蓝说的啊，他说一定要再去云南住上些日子，过上慢节奏的生活，看看美景，品品茶，晒晒太阳，街上溜达溜达。哎，你别说云南那个地方，真的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慢， 是 一上午怎么就过不去呢？ 啊， 跟我们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那个节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尤其是你在稍微再靠什么向南走西一点的话，整个的日子你会觉得它日照时间会更长， 对， 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自己的时间凭空多出来许多， 就静止了。看海，我怎么看了海看了那么久，才过了10分钟？ 没错， 好吧，再看10分钟。 哎，而且哎，各位这个再过两天，再过一天就冬至了嘛，然后到冬至以后，慢慢的后面的这个日照时间也会长起来，大家也会突然发现，好像自己的这个时间会变得更多了一些啊。然后在那边云南多吃点蛋白质吧，是吧？这个炸虫子呀，炖虫子呀，煮虫子呀， 看个人口味了。 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下象棋呀，斗地主啊，打麻将啊， 哦， 打纸牌呀，哎，会不会我们那会儿依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好像一开始节目就看到有人留言说，我要在街心花园下象棋。 哎，这多好啊！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旁边就会来好几个自己的曾经的老邻居。 嗯， 你往那儿走， 观棋不语。 你又破了吗？ 起开，起开！ 我们每次都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周杰伦《将军》。 只想你散了鬼的地方灵魂千钧，但终究还是得要习惯可想象的人格，一流不是你最大的致命，是我按兵不动，注意习惯凡是沉默的阴阳当头炮，纯粹出狱我礼貌的开场，冰封马儿像黄内练起来一路可刚，第26招宝剑子，这现在是在进衡量三十胜招绝二平街，出手你恐怕将暗箭难防，这一场不流血的堂子有次总会受伤，从我门口的铁子可见什么像两样，提着尿容的老头站在一旁跑过前，我猜他想的应该和我一样，哼，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让敌人失控，我战法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狙如弓，碾过你傲笑的脸孔，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让敌人失控，我左右开弓，我气势如虹，枪棒马惊动，云林城下小刀都没用。是一气之动，在理解迷雾能不能当障眼法的内容，别专心一的轨迹跟邻居不真相通，风铃破三次不是用兵之重，到最后必然是破音成为我的最后放弃抗，我要望着夕阳你低头黯然离场，令我说失败是兵家之伤，你不用放在心上，是因为我只适合无双，不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战法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狙如弓，碾过你傲笑的脸孔，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如虹，当敌人失控，我左右开弓，我 气势如虹，前方马进攻，兵临城下，小刀都没有用。我手在放松，我目光不容，但敌人似风，我操翻我穷，我攻势如风，我单骑如狂，连过你傲笑的脸孔。我手在放松，我目光不容，但敌人似风，我出手太狂，我气势如虹，前方马进攻，兵临城下，小刀都没有用。 听着热血沸腾的， 哎呦，是 我们到时候下象棋的时候，会不会也旁边放着周杰伦的歌曲？ 会， 每出一步都觉得自己好像使出了必杀绝技的感觉啊！ 对，但是指不定旁边可能还有些不懂事的小孩跟你说话，说：“ 就是、 大爷，大爷，您的车没了。”小朋友，大爷告诉你啊，那叫狙。 狙，哎，小朋友赶紧说，大爷告诉您啊，您自行狙没了，让小偷偷走了。紧接着就看。哎呀，这个时候所有的画面一定会慢下来， 嗯， 升格的一个状态，慢动作当中，夕阳西下的老街上，背影有这样的一个剪影， 嗯， 一个老大爷迈着蹒跚的步伐， 嗯， 追着自己的自行车，大声喊着：“把我的自行车还给我！” 错乱了。 有浪猫水手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老街的墙角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 的时候，整个的画面应该是这个时候大爷已经追不上了，上气不接下气啊， 嗯， 这个杵着自己的膝盖，然后在那儿喘着粗气。 小孩跑过来说：“大爷，我给你去追你的自行车吧。” 对，小朋友你加油啊！我反正是追不动了。然后镜头一定要围绕着他绕一圈， 嗯， 这个时候想着背景音，远处有人听着觉得很耳熟。 哇，这首歌会泪目哎！ 哎，这个大爷，您刚才听的那一首歌，从编曲上来说，是不是跟《后街男孩》有这么一点像呢？ 说这话的人一定是 DT。 对，那首歌叫《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Never love again.

行团的歌陪伴着你，踏上一次我们在脑海当中的退休之后的旅程啊！12:05，开启的是正午有星光的第二个小时，在周一。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畅想我们幻想要的这个退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啊？可能每天很多人都在想这个问题。 是、 啊。然后我们的答案就五花八门的哈，这边有下象棋的、掐架、斗地主、打麻将、纸牌的哈，还有。听着广播喝着茶养养鱼儿做点美食的、 哎、 但是小奥同学，你这个和小伙伴打网球是认真的吗？ 就是啊 啊、退休之后打网球有一点点的激烈运动、嗯、 身体倍儿棒的肯定没问题 啊, 啊对， 但是这个反正要注意安全。 嗯， 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多少年以后呢，人没准 人没准这几年人锻炼的好好的、 这真是啊、这个反正网球这个运动啊、 嗯、 你要需要 cover 的活动范围还是太大了，容易拉着胯哈、 嗯、 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2019年从团里出来以后，一看就是小小的小哈、嗯，就是我其实理想的退休生活了，时间自己掌握，很享受，也很知足， 嗯、 对不对？ 对， 有人送车呀，然后 VV 什么， 哎 就会特别的开心、 哎、 啊、哦。还有朋友这边 Oscar Brothers 提到说，退休第一天可以骑着28大杠自行车，挺不容易的，还能找着在曾经生活的老街、 嗯， 满是自己少年时奔跑在巷子里的影子啊。 看到认真的留言，认真很认真的给我们留言说，睡到自然醒，喝茶听歌，转转农贸市场，包包饺子，喝点粥。 嗯， 就是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追求，但平平淡淡就是真的那种感觉， 真好。 嗯， 最近这边提到我退休第一天应该也会很早的起床，打开电脑写我这一生的回忆录，估计到中午就写完了。 您这一生挺精彩，哎嗨，写完了， 写完小时候后面就忘了、 嗯， 然后写个退休前一天的事儿。就可以收尾了 哦。 您自己写，有些时候想的不全面、 嗯， 你知道吗？就这个时候一定要去逮着再下下一辈儿的，就自己的什么孙子孙女之类的， 哎嗯、 那给他们讲起来，想当初一点都不难啊。自己写很难，张震岳很难。 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躺下来，闭上眼，浑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在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无声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理不睬，习惯无关惊讶后的冷淡。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躺下来闭上眼，浑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真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陌生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理不睬，习惯无关惊讶后的冷淡。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难道这就是自怨自艾？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谁不希望啊，谁不希望，只是很难。 这是一首很适合来试耳机的歌曲，因为它整个的动态会非常的大。 嗯， 这个叫高频的地方很亮，然后低频的它其实整个的贝斯包括 sub bass 低音跟重低音那一部分，然后它又会非常的饱满跟足。其实中频也有相应的响应，大家就可以试一试，看看你耳机到底怎么样。是中频的这首歌不太推荐。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自己的想法，关于退休以后想怎样的。来这边我先看到小沈 Mary 吧，啊，说多增加一些技能，比如说学一些乐器，不错，学习摄影，哎，很好，提升厨艺，太棒了。再有就是学芬兰语啊、冰岛语啊，就这种极其北欧的小语种等等，然后走遍国内的山山水水进行环球旅行。 嗯， 就国内的山山水水环球，学冰岛语干什么？到了云南，你会说冰岛语吗？ 没有，我觉得其实不是给自己找借口，确实是很多的兴趣爱好，你得专门挑出大把的时间来去完成它。 对对对， 无论是学语言，还是学烹饪，还是学乐器。 是， 我那个尤克里里在那儿还积灰了都，就没有时间，把工作确实也很忙。 是， 所以错过了很多，包括错过了体育锻炼。这边我就看到奥斯卡留言，他说退休之后我有时间一定订一张俱乐部年卡，也做一回全勤王，弥补一下之前因为工作错过的打卡。 哎呦，太棒了！然后这个我其实也想弄个什么全勤王之类的，但是那是在另外一个国家跟城市，在那边机票还是咱买得起的啊，但是就是在那儿真住上这么一个赛季是住不起的。哎，但是好想去那边现场看个球啊。这边还继续 就盼着赶紧的退休， 就别退休，不盼着，我倒从来没盼着退休啊，我就是想说那边疫情能过去，咱趁早先看一看啊。对，然后再之后呢，这边还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好像喜欢开房车，想整辆房车 环游世界， 哎，还环游世界呢，环游世界可太难了，然后这个环游国内其实都很难，说走到哪玩到哪。我发现就是现在甭管是老年人，中老年人，然后包括现在年轻人， 都有相同的想 法，都对房车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兴趣。 是的， 而近些年其实不管是国内的品牌、国外的品牌，在国内的这些房车的营地、基地，包括一些产业园，越来越多了，大家可以去试一试。我告诉你，真的有一些营地它在里面就是房车，当然它是拖拽的那种， 对， 往那一支，您就可以在里边住上一天一宿的，先感受一下在那儿住是不是您真能适应接下来的这一年半年的时间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及它真的好的质量、不好的质量或者什么样的。但最重要的是，房车不是给在咱国家环游而设计的这产品，对吧？我们之前有朋友在今年的时候，正午有星光刚开播一两个月的时候，朋友房车环全国一圈，回来以后就表示自己已经彻底断了这个念想。因为很多地方你想开着房车到那儿去停靠，灰水地方有清道，还能及时的补给，这些事儿都会成为一个问题。所有的这些为房车准备的设施其实没有那么的齐备，好吧？就所以各位这个幻想可以有，但是别冲动。我就想劝那些说我真的就喜欢，今儿我马上就已经退休了的，我一定要买，咱先提前再做调查，别让人忽悠了，好吧？不过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开着房车，就是所有都规划好了，迎着落日开在这样的一个 Sunset Boulevard 上，也是很美妙的一个状态啊。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滩海边的脸，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看见，这里无人烟无人烟， 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金黄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 之类的。 嗯， 这在苏格兰还挺合适的。就刚才我们也听到苏格兰类似于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其实这种情景代入感是对的。甭管高地低地，一眼望去，就当然我记得去爱丁堡的时候，那个周围一路从机场开过去的时候，你仿佛就置身在叫《冰与火之歌》的整个拍摄地。它确实也是那样的一个拍摄地，周围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小镇，小镇上面会有这个上百年的一些古堡冒着塔尖儿，然后剩下你看到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它跟草原还不一样，它的草甸会更平缓一些，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起伏。那种小道上如果真的是配上落日，配上这样的一首歌曲，自己开着车，这状态太棒了。 对， 而且去苏格兰那边，您再去那个什么叫 Malt Trail， 整个一条线下去 Melody， 你 对， 不要说英文 啊，嗨，就是一条街下去全都是这个威士忌酒厂。哎，落地儿您就来上这么一小杯，别开车饮酒哈。然后这样的情，哎呦，太舒服了。所以也可以幻想，但是城市跟国家可能地点稍微调整一下哈。 对， 回来我们。 所以很多人就想说去自驾嘛。我看到时光雕刻就说， 来来 来，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外面的世界大呀，我想去看看。 哎，没错。还有朋友这个也挺棒的，无名提到了说，我能说我想弄个摊儿吗？ 摊儿？ 哎，弄个摊位，弄摆个摊儿。 我只听说包快递儿。 对，他说我卖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物件。 啊，可以。 哎，这是一种分享。对吧， 你随时都能实现。 讨价还价的烟火气息， 没错， 高兴了我还可以送。 对对对， 我就 或者我们置换也行， 图一乐。哎，这想着真的还挺美妙的。 对，还有这边3272就说想要享受一下农村生活，农村包块地儿去。 包块地儿，然后自己种点菜啊，养点小动物啊， 自给自足啊。 你别看现在其实好多爸妈就自己都已经实现了，一方面是说自己在家如果住一层或者哪儿，这前后小区那块地儿呢，它允许你啊，然后自己种上点树啊，种点菜啊。我见过我们家周围就有好多邻居，就自己家院里就开始种菜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去到这个北京的京郊， 对对对对， 那块地方有个房子，每周过去不为了说真享受那儿的这个闲适跟清静，每周过去就是为了收菜去了。 对， 还挺美妙的哈。 是的， 这些幻想其实都挺好，我们也期待各位有一天真的可以实现。我再回到摆摊那样，就是摆摊自己摆摊其实就是做老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见过有很多自己真的就是喜欢游戏的，什么喜欢 这个音乐发烧友的，就开始自己弄个店。他为了跟别人能够交流聊天，而且聊的全都是自己喜欢的这些，这倍儿开心， 对， 很开心。但你要注意了哈，往往这些摊主脾气不是特别好，去了以后服务一般般。他可以热情跟你聊得很好，您要是不对路，他不高兴撂脸的不服务您，抱歉。人家可以，好不好？所以我能想象无名的摊儿，你先说说你卖什么的吧，我们再说说要不要一起去 光顾一下。是不是指着赚 钱？聊聊天，这个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 明天会更好。 有。

motion fatigue. Farewell. With your ear to a seashell, you can hear the waves in underwater caves. As if you actually were inside a saltwater room. City, you show the salt water room, 盐水屋房间。 哎，你教教我那个怎么样发的，就是非常的 L， 非常的 就很 melody， 你知道吗？ 美呀美呀 ，L， 不会说了都 ，the salt water room 啊， 我不会 L，owl。我们今天不聊别的， 下了节目慢慢纠正。 好，这边我们继续回来，还是聊这样的一个话题。看各位留言，就是幻想一下那些退休的生活，闲适的调调总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精神放松跟肉体上的一种放松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算是给自己做一个小放空的冥想哈，并不是真的说我就要退，我不干了，不是这意思啊。回来我们看看，这边有朋友遇见花开提到说，退休以后帮孩子们再带带孩子，教孩子学习知识。坐着摇椅看报纸，想想都惬意啊，也是一种传承跟帮手。 这个真的是想一想，现在呀，摇椅可能都很少，报纸就更少了。一般现在爸爸妈妈在家都捧着手机， 对， 看各种各样的新闻，甭管真的假的，反正看得津津有味儿。 哎，你别说摇椅，现在要买的话，我估计现在年轻人可能一方面去的就是某北欧冷淡风的那家连锁，他们家也有，但是那玩意儿特别结实，摇两年换一把就那种。然后同时，就我没事儿，就原来特别愿意去逛香河的那个什么整个。家具城 啊， 里边就发现说现在摇椅啊，包括那个叫吊篮 啊，吊篮现在很火， 都特别的火。对，想想这我这个周末的时候去了爸妈家，他们就跟这个整个的阳台落地窗上装了一个大吊篮，晒着太阳倍儿舒服。我都想退休，很棒哈，这样的想法。 来这边还看到雪孩子哈，说希望退休的时候能有个好身体，房车就不需要了，有四驱越野车我就满足了。我还是喜欢住酒店。 没错，咱这去的地儿可能还真都不一样，对吧？有些地方人喜欢登高爬低的，咱就得是四轮越野，对吧？再弄个带差速锁的，是不是？您到什么样的地貌都不怕，然后再 这行聊聊车，您看看您想聊什么样的四驱车，我觉得透露一下，很多男生都有过这样的幻想哈。 嗯， 还有朋友提到说，在安静的角落弄一套小公寓，落凡一尘了。 嗯， 一人一舍一个后半辈子， 嗯、 困了就休息、 哎， 醒了就望天发呆晒太阳。 哎、 那您一般来说都是处于困的状态啊，嗯、然后看书听歌， 晒得睁不开眼， 零食真是再也不沾染世间各种让人无奈、伤心、不喜欢的人和事物。 嗯， 落凡一尘加油，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么一天哈。 可以，你可以提前实现它哈。 嗯、对。 这边风吹杨柳哗啦啦啦，我很想唱他的名字。他就说每个周末都能回老家爬山啊、钓鱼啊，各种应季的水果蔬菜，哎呀，全是自产自销，有空还能和家里人学学竹编什么的， 太舒服了。 嗯， 对，我觉得其实甭管干什么，回到自己的老家， 哎， 那是一种回忆跟味道、 嗯、 是不是？再加上还能跟家里人在一起，想想怎么都开心。听到了一首歌，也是算是一种夏日的小幻想吧。今天天儿还算是暖和了一些，来自于朱星杰。 会住在这个星球，是否我还会 夏日的风和雪般生活。 朱星杰带来的一首夏日，非常舒适的慢摇的风情。我们借着这样的音乐，欢迎一下今天到场的新朋友，是吧？ 对，今天有好多好多的新朋友，比如说豆豆弟弟，还有看到亲爱的小孩儿，还有粉粉酱，这都是新名字哈。 对，还有很多留言六六六的，你们是不是听听后台给我们刷的加粉丝， 加的粉丝是不是， 我们欢迎所有哪怕是加来的粉丝哈，7K 用户8529TS， 还不知道是不是法语，但这个念法语的话就是 Day Heave。 对， 是不是他？对 啊， 还看到这边有新的听友叫做“梦牵扰谁的灵魂”。 对 啊，彭 G， 所有哇，好多。 嗯， 今天我估计很多人也是这个一直 新生之发， 对新生之发。 还有亲亲啊，亲亲， 哎，一直在听节目， 嗯、 可能也是今天会听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嗯、因为正好在规划自己对了校友干什么。 还有漫不经心看到，哎、嗯， 所有的这些朋友我们都欢迎，没事以后可以过来冒冒泡啊。哪怕您就刷个六六六，我们都觉得说，哎，好，人气好像又旺了一些。 嗯， 然后所有的这些我们提供的音乐跟这些歌单，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过来问我们、 嗯、 啊，包括哪怕一些英文发音都行，我们什么软活都接啊。L A， 刚才有朋友说是不是把舌根顶上去 ？No，、 嗯、 那个 L 最重要的是咱们要把舌尖顶上去啊。好，好了，这边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怎么一提到闲适，永远想到的都是夏天，其实在冬天也蛮不错哈、 嗯、 也可能是大家在想到那些让人休闲跟闲适的地方的时候，气温好像都蛮高的，比如说这边有朋友就提到了说这个大地的疾风骑士说，早就想好了退休以后就去三亚待半年， 嗯， 沙滩阳光海鲜整起来、嗯、谁都别找我，快乐呀， 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云后雨下过 Oh yeah yeah yeah yeah， 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哦、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 朋友们还有很多其他很棒的想法。 嗯，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说这边慢慢就提到说，我想去深山老林里面打猎去。 哇， 那很有想法的女生是不是？但不要轻易许下这样的诺言。曾经我的表妹说去农村我要自己抓一只鸡， 嗯， 啊，这个吃一吃很新鲜啊，哎，结果到了老家以后发现在院子里边被鸡追着满院子跑。 对，小女孩容易，什么大鹅鸭子都害怕的。 而且就现在哪儿说山上真那么多， 嗯， 什么打猎还野味儿之类的，哎，爬爬山其实就挺好啊。 嗯， 还有朋友提到的，来， 刚才好像应该把这首歌送给这个欢乐咖啡时光，他在早先留的言说在布里斯班海钓， 嗯， 在列治文的斯坦利公园散步， 哎， 幻想一下，还太遥远啊。 这个他，我其实提到那个朋友什么弄块地养羊什么之类的， 嗯， 那朋友就是布里斯班， 啊， 跟那儿附近啊弄羊，他的地好像就在布里斯班，但是平时在悉尼，然后再之后也是羊，因为不用太管，然后就海钓了， 嗯， 开始去日本那边专门学完了海钓，回来以后又弄了个渔具店， 嗯， 啊，没事跟朋友出去海钓一下，哎呦，太 happy 了， 是 啊，美好的想象啊， 嗯， 我其实当年也想来着， 啊， 然后结果发现不太现实啊，挺困难。还有这边我们继续看到有比较魔幻的咯， 嗯， 魔幻的想法包括了红尘千雪说，每隔60来年我退休以后就找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返老还童， 从头回死，天山童姥是我一拜啊！ 对， 这练的什么功，能不能顺带教教我啊？ 本杰明巴顿功，你看看你师承哪一派吧。反正这方面的作品还挺多的。 咱俩结个伴儿哈，嗯， 就是啊，然后你教教我们。 嗯， 还有这边也提到兰帕德，当然了， 嗯， 这个可能更硬核科幻一下哈， 嗯， 说这个从现在开始多加班，让那某客那边也多加加班， 嗯， 把自己的记忆备份一份儿， 嗯， 啊，然后定制好几个什么机器内脏，退休以后， 嗯， 然后我们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是吧所有的记忆啊重新开启之后， 嗯， 哎，然后这个通过正午有星光打招呼，招呼大家过来玩， 嗯， 我觉得您这个就基本上把现在的一些科学的设想，然后包括三体，包括所有的这些融合到了一起， 嗯， 把自己先储存到活到未来也蛮不错的哈。 嗯，但我们这边看点现实的吧，这边有偷懒的，你看费劲就说了啊， 嗯， 我想说我们老年计划是我的童年呀，种地养鸡都很辛苦， 嗯， 所以改改计划，比如退了休带着孩子去农村，活着都让孩子干，吃现成的。开心， 哎呦，之前老看一个号叫什么，嗯，就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了父母， 嗯， 这个对不对，这个我们哈， 嗯， 成 为我们父母那个年龄， 对，到那个年纪以后会怎么样， 嗯， 发现说基本上全都是甩手掌柜的， 哎， 你知道吗，就什么东西能往下顺就全都往下顺， 嗯， 嘴上说着说让孩子多锻炼锻炼，实际上来说就是自己犯犯懒啊。然后这边 能不干就不干啊。 对，我刚才还这个标记了一些， 哎， 我让我来看一看在哪边， 嗯，我这边看到有听友之前就说了，大橘说希望还有体力继续出海潜水看鱼，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还比较好实现的， 没错， 嗯， 到时候这个身体其实要求也是蛮高的， 对， 我们也希望就大家真的也是到时候能保证好身体， 嗯， 自己想干什么都可以哈，好吧，这边我们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跟贡献，尤其是热烈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对， 啊， 比如说用户8059说我也是新人， 好， 那你跟那个绿萝小鱼一样把自己名字改改，这样我们也好记，是不是， 没错， 嗯， 多改改名，然后贴个照片什么之类的， 哎，对对对， 没事过来留留言， 嗯， 虽然中午有星光 倒计时阶段， 时日无多呀。我们这个礼拜，哎，也开始听到有一些明年要上线的新节目了。 是的， 大家可以热烈期盼一下。 嗯， 哎呦，你看刚才听到杰克堂的声音，我整个人都起飞了，简直 多好听。嗯， 对，然后以后我们也会在中午的时间， 以后他天天跟你交接班啊。 对，每天 今天可以飞一下。 对，每天给各位加块糖。 对， 我看了一天没有排我的节目的预告。 嗯， 什么情况？ 给他 再说吧，明儿咱都预告一下， 给他播一下，对， 好不好啊？我不重要，我不重要。来来来，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Vicky 萱萱的《日落人海》。在人海当中， 嗯，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要看得太远，非要等到自己好像职业到日落的那一天，退休的那一天，好好享受当下每一天才是更重要的，好吧？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 拜。 期待。曾被替代，更改的意外，被爱的常态，紧张和不安，坦白和不甘，心